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的传奇乐团东京事变 Tokyo 自行全新的作品《私生活新译版》，这就是歌曲收录了第三章的专辑《娱乐》入面，时隔15年他们重新录音。上年12月24号的时候，他们都上了电视音乐的节目，在环节当中东京事变率先演出了《私生活》。为了响应当时的呼吁，所以他们将这首歌曲重新再放在专辑入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私生活》新译版。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okyo 之行，东京事变，私生活新译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骚动音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带给大家一首作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 曾从无负中望 前， 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建立，代言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 再次为大家推介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今日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好啦，嚟到呢个公众假期好悠闲啊，今日嗰个感觉系。 系啦，咁啊，我哋要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六点钟。 冇错，咁啊，讲起呢个雷暴警告呢，今日都真係有少少可唔可以话失落呢？因为其实本身今日呢，即係大家都知道端午节㗎嘛，端午节好多人都会话打算去游个龙舟水咁样啦。其实本身我今日呢都係有諗过，喂，好唔好去游个龙舟水呀、啊、 你有呢个習慣嘅以往。 咦，细个有㗎，即係细个每年嘅端午节呢，朝头早同爹哋妈咪去睇完人哋爬龙舟，即係因为我住新界㗎嘛，其实好多好容易去睇人哋城门河嗰啲爬龙舟嗰啲赛事㗎。咁、哦、然后我以前前細個就會係睇完爬龍舟之後，咁然後就可能食少少嘢，咁晏晝會出去啲，直頭係去海灘啊，唔係去泳池，咁啊去海灘遊個龍舟水，咁即係爹哋媽咪都話啊個意頭好啊咁樣，咁所以細個每年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嘅，咁但係由於今日啦，打算出门口㗎啦，其实都然后諗住游龙舟水啦，点知见到咦落雨喎、 啊啊、 本身个天都几好嘅，其实嗰、那个即係同埋嗰个温度都熱熱地，好似好啱游水，点知然后无啦啦有少少骤雨，就即刻打消咗呢个行程。咁本身其实係諗住同啲朋友一齐去游水，咁冇辦法啦，而家咁样落雨法，咁唯有改一改个行程就点呢，就唔游水啦，就游干水啦咁样。係、 哦、 啦，咁所以呢头先我呢就即係今日返嚟之前呢，其实都好充实，就去游个干水先，咁然后就食少少嘢，咁然后先再返嚟公司准备做节目啊，同埋即係可能五点钟就正式开咪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今日嗰个行程喺端午节嚟讲咧，我自己都几满意嘅。虽然游唔到水，但系游到干水都算系咁噶啦，咁样 都算系，都系水嘅一种咯。 系啦，都叫做食咗个意头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即系而家唔知系咪可能即系可以同啲朋友出街食翻饭咧？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好耐都冇感受到嘅感觉，就系同啲 friend 出街有时真系好欢乐嘅。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咁嘅朋友喺身边，就系、是、有一啲朋友咧，佢同你出街呢总系会带一啲好无意中带到啲惊喜啦，或者带到一啲搞笑嘅场面俾你嘅。我有一个朋友就係咁嘅。佢一个女仔嚟嘅。咁啊然后呢佢平时系一个好点样形容呢，好可靠嘅人，我会咁样形容。佢系一个好可靠嘅人嚟嘅。即系例如你叫佢编一日嘅行程，佢好快会编到俾你。佢系好精打细算嗰一种嘅人嚟嘅。咁但系呢事关今日呢就即系成集朋友啊咁样出去食饭嘅时候呢，咁啊諗住舒舒服服啦，咁啊可以揀个地方坐低咁样，就諗住揀咗间cafe 咁样，然后坐低可能食个 all day breakfast。即系你知道假期系要食 all day breakfast， 因为我都有呢铺瘾嘅，你知道我平时系常餐底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放假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就会 take 起条筋，就不如食个 all day breakfast 啦。虽然咧就贵啲， 但系都似嗰个仪式感好重啊！ 我都觉得有，你好似好想今日同平时食嘅早餐唔一样咯。 系啦、啊，咁所以为咗满足呢个假日好想食 all day breakfast 嗰个感觉咧，咁我哋一行人就拣咗附近一间即系坐得比较舒服啲嘅cafe 咁样啦。咁然后就一齐入 入門口啦。咁而家入門口大家都知即係會嘟安心出行啊，各方面好多嘅程序要做啊。咁所以變相咧同嗰個店員溝通嘅時間會長咗嘅而家。咁然後咧嗰個店員就好細心咁解釋啊，今日個餐牌係點點點啦，然後咧提醒翻啦咁多位今日嘅用餐時間就90分鐘嘅啫咁樣。咁然後就啊，咁啊好正常啊，其实都觉得啊个服务几好嘅，都好满意。跟住然后我 friend 突然喺隔篱弹咗一句出嚟，吓你呢度食放题噶？啲 all day breakfast 任食噶？咁样，哇好抵咁样，因为佢话呢个任用餐时间90分钟咧，喺佢嘅概念唔知点解就会同呢一个嘅放题系连上一个关系啊。可能佢平时唔惯入餐厅会有呢个时间限制啦，即系可能佢就系觉得系得呢个自助餐同埋呢个放题先会话有呢个90分钟时间限制，咁所以佢就突然间喺个店员面前话啊你呢？要任食咁嗰一下咧，我就喺隔篱，身为佢嘅朋友，我系有少少想揾个窿匿埋嘅。 嗯， 你自己身边有冇一啲咁嘅朋友系会突然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咧？系会令到你好想唔认呢个朋友，但系同时间佢又带咗好多欢乐俾你嘅咁样。 我就系嗰啲人哋唔想认我嗰啲人咯。话说，即系类似呢啲嘅，你讲起食嘢都系咁嘅。 系。 嗰陣時去嗰間米線， 係 咁你知坐低咁啊，大家就啊好開心。嗰時應該係仲係讀緊中學， 嗯， 我記得嗰次係幾個同學一齊補完英文，咁就附近有啦。 哇，好耐咯， 好耐以前啊，諗下中七啊，零八零九年，十幾年 差唔多係 十幾年前食呢個米線啦。咁但係嗰陣時都好中意嘅，因為大件夾底食， 係 平平地， 係 咁啊入到去就嗰時唔係食得好多次嘅啫，因為。咁你就淨係知道個玩法係點啫？揀餸、揀湯底，如果食辣就揀辣度咁樣啦。咁跟住我嗰陣時就喺度睇啦，話啊，其實我本人咧就唔係好食得辣嘅，十小辣咧我都有食過，咁就好似冇乜味， 唔係好夠辣喎。咁 嗰啲係啦，即係小辣嗰啲個名叫小辣，但其實都已經辣㗎啦嘛。咁你再褪落就一二三四五咁樣落去啦。跟住我印象中我都試過食五小辣，又好似太辣喎。即系我呢啲人好中意攞中间数，咁五小辣 咁样， 同十小辣中间有个七，咁我就同阿姐讲话，唔该，我想要个七小辣啦。 哦 ，OK。 跟住个阿姐就同我讲，我啲 friend 嗰时冇出声，我即系话，你望下餐牌，我哋冇七小辣噶。 系咯，我就系你头先一讲嘅时候，我喺度谂紧，好似冇呢个数字噶，好似十就跳去五噶咯，跟住五就跳去已经系。系咪三定系已经系 有五四三二一咁样嘅？ 哦 ，OK， 因为我好少食到五以上啊，所以我五之后我唔好记得，但我记得十之后系五噶啦，已经。 唔该，要个七小辣，仲好 friend 咁。跟住啲 friend 咧，完全系呆咗啦，跟住之后疯狂丧笑啦。 点俾你啊？咁样 人哋冇噶，唔系求其嗌个 number 有噶咁啦。 系， 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好理直气壮噶。我话唔 make sense 噶，你十。点解跟住就系五？点解冇六七八九呢？如果你系冇六七八九，咁你嗰个叫做辣度嘅增长喺我嘅概念， 系点样计啊？ 你点样计啊？你点样上升咧？即系你好似你麻雀咁，咪半辣上定系点样咧？ 我完全明呢样嘢，因为呢样嘢喺食嘢方面，其实好多地方都会体现到，包括你嗌而家好兴嗌一啲嘅饮品啦，即系嗰啲手摇饮品咧，即系佢嗰啲甜度系通常都系10% 10%啦，即系100% 全糖啦，跟住就跳去70%、50%，跟住然后30%或者酒糖啦，系冇中间数俾你拣噶嘛，都算啦，唔紧要。咁我当即係你呢啲都系一个叫做唔同嘅层次啫，咁样到呢一个嗌牛扒，我先觉得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咧，即系好多人都会搞唔清楚嗌牛扒嗌几多成熟嘅时候，佢永远都分唔清楚到底系嗌双数定单数嘅。其实牛扒通常喺一啲嘅餐厅你都会嗌单数嘅熟度噶嘛，即系50%啊、70%，即系我哋英文讲就 medium rare 啊咁样嗰啲噶啦。咁用数字转换翻，佢通常都系90%、70%、50%咁样啦。但系永远有身边系有一啲 friend 会话我想要60%，我想要80%，冇呢样嘢噶，大佬啊， 其实冇呢个。 概念噶。 但系佢哋就会个，即系佢就会质问翻同一个同你头先好相似嗰个问题，就系、是、咁，既然佢可以煎到个九成出嚟，佢煎到个七成出嚟，点解佢唔可以帮我煎个八成啊？即系七成同九成中间，你都总会有个中间数嘅啫，系嘛？你十秒十秒计，你都可以争十秒嘅啫，咁样。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問得非常之好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冇嘅，你要喺屋企煎八成熟，咁冇話煎唔到噶。你要煎六成熟，冇話煎唔到噶。只不過可能係喺佢哋即係餐廳，佢一日製造咁多份嘅餐點，咁多份嘅牛扒嘅時候，咁佢要好精准攞一个数字，我可能煎一块五成熟嘅时候，我就係用几多时间㗎啦。个师傅習慣就係会嗰、那个操作系点样样嘅流程系点样样。咁佢唔会特登又再拆多个六成走出嚟，哎好啦帮你加多十五秒喺呢度啦。咁佢好难搞㗎嘛。咁所以我估啫，我唔知下呢啲要问返啲餐厅师傅先知。 其实係一个概念嚟嘅。 一个概念嚟嘅。 係我呢啲人先纠结喺嗰啲你有十有五，点解冇六七八九啊？咁好啊，其实系 所以你都好麻烦啊嘛。你虽然我认同你嗰个概念，但我到而家都觉得，唉，算啦，唔好咁执着啦。你唔好用嗰啲几多成几多成去计，咪算咯。你咪当佢系得五个 level 噶啦，就系、是、咁样嗌咯，名嚟啫，唔好咁执着啦。咁样 应该话我呢啲咧，其实都抵俾人闹嘅、嗯，因为就系嗰啲咩咧，唔睇餐牌就嗌嘢嗰啲人啊， 即系好有自信嗰下系 即系你食嘢其实有时好怕噶嘛，两种人，一种就系唔睇餐牌就嗌嘢啦，或者嗌咗人埋嚟先睇餐牌啦，呢两种都系好黑人憎嘅。其实 你系前者啦，你 系前者 睇餐牌嗰种啦， 即系好似说明书咁啫嘛，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其实你大抵都知啲嘢咧系点样写噶啦里边， 明啊， 咁所以你就会凭住你过往所谓嘅经验，然之后你就去。去對待嗰份菜單咯， 即係等於你去茶記咁樣先算。你覺得嗰個茶記永世你嗌個常餐一定係有沙爹牛面一樣，唔會冇噶嘛？即係憑經驗話俾你聽，每一間茶餐廳嘅常餐都係有沙爹牛面。Sorry， 對唔住，我哋呢間就係冇咁樣，即係有時就會有啲咁嘅狀況出現咯。 就係有呢， 就係有你呢啲人，所以我哋生活先咁多嘅繽紛，咁多嘅色彩。我同你講真係， 唔好唔同我做朋友啦。就是我哋呢啲咁样，但系系开心嘅，即系佢身边有呢啲咁嘅朋友咧， 有时有一笑下咯。 系啊，如果唔笑下，生活好紧张嘅话，点算呢？所以你要多谢你身边有呢啲好似我咁嘅朋友，我企你嗰边，唔系我企你朋友嗰边啊。On a Sunday afternoon, I thought that you knew when you put it in a sink and washed the pouring rain. It's the coffee smell that makes me wonder how we got it this far. So far, in the scrapbooks and the letters, can't seem to remember.But I guess that's alright. From the forest to the river, can't seem to remember. But everything's fine, right? Just one of those days that you're feeling like a big guy.

阿神，本身谂住游水噶嘛，无啦啦又落雨，点部署啊？ 唔紧要啦，波成，听日一定会好天嘅。系啊，一定要相信明天会更好嘛。听日假期，听日再去咯。 我童年又点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缘。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 Anson Kong 的信之卷，难得有个 long weekend 嘛，一年三日的假期，无论做什么都好啦，保持住乐观的心情，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一年听过两首嘅作品，有张曼之 Panda， 仲有张曼莎 featuring Lucy。到时见。 不是战争，部队目标仅限于军事设施。梅德韦杰夫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总统普京希望实现两个目标，包括保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居民，当中很多是俄裔公民，其次是将这些地区去纳粹化，确保没有人推动反俄和恐俄议程。他认为美国和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是对俄罗斯进行代理人战争，如果乌克兰使用武器攻击俄罗斯的设施，俄方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行动打击其决策中心。另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展开为期一星期的演习，超过40艘舰艇和20架飞机参与。演练项目包括侦测假想敌的潜艇、训练舰艇的防空能力等。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荃湾和大埔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荃景围。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荃景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稍微多车一些，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的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这一段比较多车，大潭道去杏花村方向，近住柴湾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兴民村对开。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澳龙一段是慢车，后车少了，近住清雅段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碧沙别墅。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这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惠民路，而家西贡市中心福民路同埋惠民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啦，尽量拣一啲冇馅又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咁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啦。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骏景园二座、天水围天恒村恒运楼、深井碧堤半岛一座、葵涌石荫村人石楼、牛池湾彩云一村紫霄楼、何文田骏文苑文贺阁、粉岭轩晴间五座、观塘安泰村居泰楼、大埔富善村善群楼、屯门亮景村梁俊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佢個樓底好高，好勁㗎！即係嗰個感覺係我一陣都會講到，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電影嘅世界入邊咁樣。係 咪即係有一個龍椅咁樣俾人影相㗎？ 有我印象中係有㗎， 因為。即係坦白說， 係 直情係其實嗰一區我都好少去， 係都正常嘅。 所以咧，我連佢真，我係連佢真身我都未 見過啊， 未見過， 唔係真事啊嘛， 係真事。其實我即係因為呢一單新聞諗翻，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啊！即係香港自己地方有一啲咁出名嘅，原來自己係冇去過咯。 哎呦！ 咁當然有時就係嗰句咯，啲嘢好地地喺度嘅時候，你覺得冇乜所謂啦，唔急住去啦咁樣。 總有機會嘅。 係啦，或者你會遺忘咗，或者覺得喺呢刻你人生當中佢唔係一樣 好 重要嘅事情。系啦，成日就向外望嘅啫。去旅行要睇咩景点咩景點，自己地方嗰啲唔睇。 即系可能清水寺你行过十次咁样，但系就冇去过。 池山寺可能咁咯， 即系会嘅，我都明嗰种感觉。 真系会，跟住系咯，即系就睇翻啲相啊，睇翻啲旧嘅新闻，讲翻到哦，系呢一样嘢以前会讲嘅，但系 哦，唔系因为咧，其实即系近年我再有去過一次是事關我記得刀波有首歌佢個 MV 有拍到、其實那個 MV 都拍得幾靚，所以跟住然後我又特登再去重回一次舊地咁樣咯，即係最近期就係嗰一次幾年前 嘅 啦， 即係採訪就順便重回。 唔係啊，直頭係特登睇完個 MV 覺得、都好想再去一次，咁就再行去一次咁樣、但係幾年前嘅事情嚟啦，咁樣都其實都有幾年冇去過。但童年嗰个回忆就会好多咯。 咁啊，听下有去过啊珍宝海鲜房嘅阿斌会讲啲咩？咁啊，你有如果去过啊，啲咩回忆，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即系唔系同阿斌啊，同珍宝海鲜房讲嘅话，可以喺社交媒体留言啊，点首歌俾你听啦。 亲爱嘅珍宝海鲜房。你好啊，本来以为唔使同你讲拜拜嘅。不过就好似红豆的歌词话斋，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起码你都叫做辉煌过啊。是啊，我觉得是辉煌的，因为不知不觉间你已经成为了香港的地标之一，更加是流行文化当中的一个标志。咩话？你说我夸张？不夸张。尤其读过电影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你的家族在不少的电影都曾经拿来做取景的地方。最早期数到1955年的荷里活电影《生死恋》，就已经有你阿哥太白海鲜房的身影了。是啊，那时你都未出世。到你出了世就中架世了。李小龙的《龙争虎斗》，詹士邦的《铁金刚大战金枪客》，甚至是初代蜘蛛侠电影 Spider-Man The Dragon's Challenge 都是用你来取景的。更加不用说我们香港人最熟悉的《威龙猛探》、《食神》、《无间道二》这些啦。其实不止电影的，就连很多 game， 例如《饿狼传说》、《生化危机6》、《Sleeping Dogs》都会用到你来做背景。所以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叫爸爸妈妈带我来你那里喝茶。虽然作为新界人过来真的很远，但是每次上到那架艇仔接驳上船那一刻，我就有一种进入了电影世界的感觉。在这里我要送一首王建文的《人间漂浮》给你。浮咗喺海面咁多年，辛苦你啦！亦都好好提醒一下大家，时间在偷，狠狠的偷。细细个就会喺海鲜房玩猜楼梯嘅奔神上。 总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 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是若好晚饭的记住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一漂浮，无可挽留，怒悔间祈求互碰头。你要走，仍然是要走，时间在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上在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带俾大家有王建文嘅《人间漂浮》，你就冇去过啦。到底你会有啲咩同佢讲咧？我都真系好想知嘅，真系。 听下啦， 亲爱嘅珍宝海鲜房，你好啊！你冇嘢啊嘛？你系咪唔舍得香港，所以宁愿沉落深湾都唔愿走啊？唉，我都明嘅。70年代去到而家，你都喺度40多年啦，见住呢个地方嘅兴衰，你仲要曾经咁辉煌，连英女王啊、荷里活明星，好似汤过老师咁样都嚟过。隔咗咁多年，汤过老师都仲拍到 Top Gun， 但你就已经做唔住啦。唉，我都有啲唏嘘啊。以前呢都是睇戏先至见过你嘅。我住咗喺度30年都未亲身嚟过㗎。希望你唔好怪我啦。人係好衰嘅。啲嘢冇事冇干喺度呢就唔会特别留意呀理佢㗎。去到啲嘢冇啦先至嚟怀缅。不过咁我觉得都未系最差。最差嗰啲系呢当啲嘢仲存在緊嘅时候仲要系有咁上下即系历史价值呀就唔保留喎。到旧嘢冇啦要拆啦。之后先至去整嚿假嘅嚟扮翻，我啊谂起嗰个哲学悖论咩特修斯之船嗰个延伸讲法啦，即系话当你拆咗只船之后，用啲配件重新砌翻一只船出嚟，仲系咪原本嗰只咧？嗱，呢个情况都仲有得斟酌啊！ 但现实世界的情况，多数咧净系攞少少原有的配件去整，甚至完全系冇旧有的部分去整噶，纯粹个样扮翻原本咁样。呢个情况之下，就一定唔系嗰件事啦。Sorry 啊，珍宝海鲜房讲到有啲远添，都系讲翻你啦。其实关于你嘅都市传闻，我最记得嘅咧就系开业之前咧发生过嘅大火，嗰阵时不幸咧造成人命伤亡之后，喺你重建之后嘅底部咧安置咗一啲灵位啊。据闻仲有啲灵异节目嚟拍过啊，真系见到有噶。唔知点解呢一单嘢，再加上最近你入水倾侧，令我谂起另一艘船啊，就系、是、Black Pearl。黑珍珠号啦，你同佢最大嘅共通点咧，就系你哋都冇咗船长啊！嗱，佢嘅船长詹尼特普咧，最近单官司就赢咗啦。有人就话希望阿詹尼特普可以再次揸翻只黑珍珠号出海，而你，我都希望你可以快啲揾到你嘅船长，等你可以继续留喺你嘅屋企，唔使离开啦。喺船上面食亲嘢都会晕船浪嘅波成上。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Friday Mix 嘅主題好耐冇做啦，就係聽下啲本地嘅 producer 出嘅新作品。 大佬啊，呢條友咧都好幾戇衰喎， 你哋一定要道歉， 道歉！我打你就應該，唔打你就邊個？ 啱 sample 咗边一套电影嘅对白咧？呢位香港电子音乐 producer 叫 Saka， 推出嘅新 EP 里面其中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做《少年》，亦即系少林啊。啱啱五月中就推出咗佢嘅 EP Anti Hero， 亦即系反英雄咧。当中一共有五首作品，其中之一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啦。佢都会喺嗰啲 single cover 上面写上中文字嘅。推出作品就 under 一个 label 叫做 Get Vibrations 啫，主理人就包括有 Slender 同埋 Nightmare 两个单位，呢两个单位都系 Bass Music 界里边都非常之出名嘅，而最近佢哋亦都有应该系一个即系巡回演出，而 Saka 咧都系成为佢哋嘅 supporting DJ。所以睇佢 social media 都会见到佢喺一啲非常之大嘅场地嗰度咧可以演出嘅。 日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就同大家听下四月、五月呢两个月份当中咧，香港电子音乐制作人所推出嘅新作品嘅。接住第二首啦，佢嘅名字叫 Linking， 新推出嘅作品名称叫做 Akasha。我呢首嘅 Linking 2022年啦，自己名字推出嘅第三首作品。跟住啦，就本地嘅电子组合，佢哋叫做 Circle。呢首四月推出嘅作品叫做 Never Coming Home， 紧接住佢哋之前嘅作品 Catastrophe 啦。

跟住呢一对咧就叫做 Aura Lights， 恭喜佢哋咧终于喺一个音乐厂牌度推出作品。新歌叫 Take Me Higher。最新的呢首歌咧，就是在呢个 Melodic Basement Records 嗰度推出，用上咗 Color Bass 呢一类曲风制作，同时里边亦都会加入咗一啲你而家听到一啲电吉他，啲佢哋一路都好中意嘅元素，令到听落嘅声音喺一啲电子音乐之中同乐器之间游走。And they fall up to the sk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from the right direction. I guess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bring me up higher. Bridge 嗰段嘅电吉他之外咧，欧草都有呢个口琴嘅，亦都佢哋希望佢哋自己作品加入嘅乐器声音。所以留意佢哋为 Cloud Man 做嘅 remix 咧，其实都同样有呢一啲嘅乐器放喺里边嘅。一首嘅本地 producer 第一次播佢嘅作品啦，佢名字叫做 Eric Todd， 有佢五月头推出嘅呢一首 Melodic Dubstep 作品。歌名叫做 Bittersweet。Sometimes bittersweet, find love. what you call to do. No matter what they're telling you, no matter what they're telling you, there is only one you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whole world. 咁 Electronic 就 Bittersweet 咧，就喺本一个独立嘅厂牌推出啦。呢个厂牌叫做 Anova Records 啊。咁每个星期佢而家都会请嚟啲本地 DJ 玩啲 set 嘅。如果你有兴趣听唔同类型 genre 嘅歌啦，同埋认识本地嘅 DJ 嘅话，都几建议你上网揾佢哋嘅平台睇下呢啲 DJ set 嘅。星期一5点再见，拜拜。